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认祖归宗的仪式上，为了能够以实力证明自己，唐三发起了挑战。这个要对付的便是七长老派出的一员大将唐虎。比试之初，双方亮出武魂，众人才发现唐三竟然是双生武魂。惊讶之时，唐月华说话了： 唐三继承了他爸爸的昊天锤和他母亲的蓝银皇。小三，给长老们看看你的昊天锤。 唐三将晶莹的蓝银皇悄然回收，他之前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将魂环释放出来。之后他左手摊开，尺余长的昊天锤平静地躺在他手中。他将手腕轻动，黑光在昊天锤周围奔涌。在场的都是昊天宗直系，自然认得出这就是昊天锤。展示后，唐三的昊天锤重新换成蓝银皇，黄黄紫黑黑五个魂环盘旋而出，围绕着唐三的身体悄然律动。长眉长老眼中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，随即挥挥手说： 比试继续吧。 小心了。 开！ 唐三话音一落，他身上的第四魂环就已经亮了起来。没有任何预兆，16根闪烁着晶莹光泽的蓝银皇从唐虎身体周围冲天而起，瞬间凝结。蓝银皇第四魂技蓝银囚笼。和以前相比，唐三施展的蓝银囚笼不但没有任何准备时间，而且那每一根蓝银皇都更加粗大。当囚笼瞬间形成时，无数尖刺已经开始从蓝银皇上生长出来，直刺唐虎身体。唐虎手中昊天锤一横，已经砸在了蓝银囚笼之上。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虽然打碎尖刺，眼前的蓝银囚笼却丝毫未动。 啊，不可能，我的昊天锤重量已过千斤，再加上自身魂力，这一击足有2000斤，而且我已经动用了自己的第一魂技对昊天锤进行增幅，怎么可能毫无变化。 哼，这蓝银囚笼如此坚韧，而且弹性十足，也是你能轻易突破的。 唐虎不知道的是，这蓝银草二次觉醒化为蓝银皇，进化的是整体，眼前的蓝银囚笼才是蓝银皇真正能够展现出的威力。身为万年魂环之际，又是世间唯一的蓝银皇，又岂会那么容易被突破？此时一层蓝色光晕从唐三脚下悄然蔓延，光芒很快就囊括了整个前院。昊天宗的众人只是感觉一丝生机勃勃的气息，但是唐虎的感觉却完全不同。在他面前的蓝银囚笼突然金光大放，收敛在蓝银草内部的那条金线瞬间放大，他刚刚提去的第三魂技轰击旗上居然被挡了回来。唐三的双手此时已经同时抬起，都朝着唐虎的方向，仅仅是限制对手显然不足以制胜。唐虎实力强悍，也不是蓝银草上生长的尖刺所能伤到的，哪怕在蓝银领域的增幅下也不行。右肩处一根根蓝银草盘绕着唐三的手臂而出，那每一根蓝银皇都只有拇指粗细，迅速盘绕之下，眨眼间已经将唐三的手臂完全包覆。而唐三身上的第五个魂环得自蓝银王魂力凝聚的第五魂环，黑光闪耀，从未使用过的第五魂技终于要浮出水面了。伴随着那黑色魂环闪亮，唐三身上释放的蓝银领域也骤然增强，全身上下一圈圈蓝色光晕波荡上涌，而他那条被蓝银皇包裹的手臂也在瞬间变成了残金色。 啊，天赋领域武魂变异。 直到此时，长眉长老的脸色才终于凝重了起来，再看唐三时目光已经有些不同了。真的是武魂变异吗？不，那不过是蓝银皇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，准确地说，这是蓝银皇的真谛所在。唐三的第五魂技是完全由万千蓝银草的能量凝聚而成的，那也是他激发蓝银皇真正潜力的时刻。此时这第五魂技无疑是与他的蓝银领域契合度最高的，二者融合在一起，威力极其恐怖，绝不是普通万年魂技那么简单。从唐三此时所做的魂技预热就能看出来，除了这第五魂技之外，他其他的魂技基本都可以做到瞬发。通体变为金色的手臂上，蓝银皇盘绕成螺旋状，金光在延伸， 唐三的脸色也变得极为凝重，外人感受不到这金色蓝银皇带来的感觉，可作为当事者的唐虎却清晰地感到那恐怖的威胁。被困在蓝银囚笼之内，唐虎发现从对面不远处唐三身上传来的压力竟然令自己无法呼吸，似乎连胸口都已经开始在压迫中凹陷，尤其是那金光前端的一点锋锐之气更像是能够穿透一切似的，哪怕是昊天锤也无法完全封锁住那金光带给他的威胁。他明白一旦这个魂技爆发，那么必然会是石破天惊。虽然他不知道唐三这个武魂是蓝银皇，但此时也能判断出这是一个不次于昊天锤的超级武魂。唐虎毕竟是昊天宗三代子弟中的翘楚，此时他知道不出全力恐怕就危险了。身上的第五个魂环终于亮了起来，手中昊天锤瞬间黑光大放，一道道深紫色的纹路从锤上蔓延开来，无比强横的气息渲染的他的双眼也变成了紫色。哪怕同样是昊天锤，猎杀不同魂兽获得魂环，武魂所带来的技能也是不同的。此时唐虎的昊天锤暗紫色的纹路中带着几微轻微的震颤，只见他拧腰炸背，手中的昊天锤仿佛活了一般在小范围内轻绕，骤然间一层浓郁的黑光以他的身体为中心爆发，这一刻唐虎与昊天锤仿佛融为一体，再无分彼此。毫无保留的重击骤然间在那蓝银囚笼上轰鸣，巨大的爆炸力令金黑两种光芒冲天而起。唐虎那边闷哼了一声，而正在凝聚魂力的唐三则是上身略微晃动了一下，脸色有些苍白。第一次品尝到昊天锤的霸道，唐三也不禁暗自骇然。 好一个昊天锤，如果不是及时切断与蓝银囚笼之间的联系，单是双方武魂碰撞所引来的魂力爆发就足以受伤了。 唐虎是因为受到碰撞反噬而闷哼出声的，但此时他整个人也已经腾起在空中，第五魂技人锤合一更是在蓝银囚笼爆裂的同时提升到了极致，半空中就像一头紫色的猛虎般身体旋转，手中昊天锤闪电般的挥舞着，正是昊天宗绝学乱披风锤法。阻挡乱披风锤法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他真正施展出来。唐三的双臂是同时举起的，他的左臂当然对自己释放的第五魂技没什么用处，但等的就是这一刻。他原本也没有寄希望于蓝银囚笼这第四魂技能够彻底困住唐虎，尽管他这第四魂技也是万年级别的，可唐虎毕竟是拥有强大实力的昊天宗子弟，魂力魂技都在自己之上。左手中蓝光喷吐，蓝光在离开掌心后迅速变为了晶莹的绿色，在蓝绿两色之间交替闪耀，直奔空中施展乱披风锤法。身在空中的唐虎不禁暗暗冷笑， 哼，毕竟不是在宗门成长的，连乱披风锤法的效果都不知道，这时候向我施展这种正面魂力，难道能够突破我乱披风锤法释放的强大魂力吗？一旦当我的锤法完成一半以上，就是你落败之时，能够在长老们面前表现的机会可不多，现在可是一个不错的时机。 可惜他又哪里知道唐三在乱披风锤法上可是下过苦功的，作为一名控制系魂师最大的特点就是控制，此时的唐三早已经不是控制自己魂技那么简单，他甚至在控制对手施展的魂技，包括唐虎使用第五魂技破开蓝银囚笼，以及他现在所施展的乱披风锤法，所有的一切几乎都像是按照唐三制定的剧本来进行的。蓝光一闪，正在施展乱披风锤法的唐虎突然感觉到自己全身一紧，紧接着剧痛传遍全身，尤其是两条手臂更像是撕裂般的疼痛。蓝银皇第二魂技寄生发动，伴随着蓝银囚笼的释放，唐三的第二魂技就已经作用在了唐虎身上。寄生本身不过就是第一魂技缠绕的加长版，缠绕能力并不比第一魂技强多少，但它胜在突然性。在唐三的操控下，只要对手身上被蓝银草种下了草籽，寄生随时都能够发动。瞬间被蓝银草缠绕住的唐虎根本想不到唐三会使出这么一个技能，他的双臂依旧在抡着昊天锤施展乱披风锤法，身体突然被缠绕，可在惯性使然他却依旧在发力。 纤细却无比坚韧的蓝银草顿时勒入了他的皮肤，这就是剧痛的来源。唐虎反应得很快，身体快速在空中旋转，将之前乱披风锤法的蓄力全部转化为自身的旋转力，否则的话，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银皇或许会破碎，但他的身体也要被自己释放的力量切割得支离破碎。这感觉令唐虎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，好不容易才将自己先前积蓄的乱披风锤法之力化解掉，但双臂上都是鲜血淋漓，出现了数十道被蓝银皇勒出的伤口。以他皮肤的坚韧程度，蓝银皇上虽然有尖刺，可也没那么容易刺破，但乱披风锤法的力量实在太大了，剧烈的摩擦虽然令蓝银皇缠绕即将崩溃，可也刺破了他的皮肤，神经性毒素成功入侵。剧烈的疼痛令唐虎忍不住全身痉挛。寄生是一个不起眼的魂技，可这个魂技却正好是昊天宗得意的自创绝学乱披风锤法的克星。轰的一声，蓝银皇再次破碎，唐虎身上的第五魂技人锤合一已经因为打断而消失了，而此时的他也已经动了真怒。 哼，原本没打算施展第六魂技，毕竟这唐三只有五个魂环，如果我用第六魂技取胜，又如何能给长老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呢？可现在如果一再受挫，始终被压制，岂不是让那小子得了便宜？ 唐虎终于忍耐不住了，黑色的第六魂环光华闪耀，手中昊天锤上光纹再现，只不过这一次的纹路已经变成了刺目的银色，银光缭绕。可就在他手中昊天锤的第六魂技还没有展现出来的时候，之前那不起眼飞来的蓝绿色光球却已经到了面前，悄无声息，可却如同闪电般扩散，直径超过十米的庞大蓝绿色蛛网带着粘液与晶莹的蓝色骤然收拢。此时正好是唐虎刚刚挣脱蓝银皇寄生身体下落，准备施展第六魂技的空隙。正像唐虎计划的那样，如果他的乱披风锤法一直在继续，凭借乱披风锤法轰出的强大魂力，这蛛网束缚根本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。可是唐三就在恰到好处的时候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，硬是让他这第三魂技准确地作用在了唐虎身上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